国家多做点事儿吧，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这也是我们老师对我的教育。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从10月1号开始备受关注的2018年度诺贝尔奖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颁奖季，除了推迟到明年颁发的文学奖之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这5个奖项相继颁出，又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学者带着他们的成果从相对遥远的学界走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梳理一下2018年诺贝尔奖各个奖项的情况，也来说说关于诺贝尔奖的趣闻和那些您可能不知道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咱们今天就按照各个奖项的颁发顺序来聊。10月1号第一个颁发的是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奖人是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爱迪森和日本免疫学家本树佑教授，以表彰这两位科学家在免疫学领域做出的贡献。说起来，诺贝尔奖1901年第一次颁奖，从第一届到今年以来，免疫学领域方面的科学家已经16次摘得了诺贝尔奖的桂冠。免疫学是一个什么学科呢？为什么研究这个领域的科学家可以频频获奖呢？这么说吧，人类的免疫系统基本的功能就是分清自我和非自我，从而保证外界入侵的细菌、病毒以及其他威胁能够被攻击或者清除掉。免疫是绝大多数疾病的天敌，而人类所患的疾病，无论是过去的天花还是现在的重病之王癌症，几乎都和免疫系统的问题有关。今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两位教授就是在癌症的免疫治疗中做出了卓越贡献。通俗一点来解释，他们的成果就是通过研究免疫细胞里的某种特殊蛋白质来释放免疫细胞去攻击肿瘤。可以这么说，今年诺贝尔获奖的这项工作是为癌症的治疗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说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奖项，奖章上的图案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健康女神，正在从岩石中收集泉水为生病的少女解渴。奖章上刻着一句拉丁文，大致的意思是新的发现使生命更加美好。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评选是由瑞典的医科大学卡罗林学院来负责的。在历届的评奖中，关于白喉、狼疮、结核病、甲状腺疾病、过敏反应等方面的治疗研究，以及胰岛素的发现、人类血型的发现、维生素 K 的发现等等，都是曾经获奖的科学成果。2015年，屠呦呦和来自爱尔兰、日本的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了这个奖项，屠呦呦也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说完了生理学或医学奖，咱们再来说今年的物理学奖。10月2号，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获奖者是美国科学家阿瑟·阿什金、法国科学家杰拉德·莫柔 和加拿大科学家唐纳斯特里克兰。他们三位的获奖原因是他们在激光物理领域的突破性发明。美国科学家阿瑟·阿什金今年已经96岁了，他曾经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在那里他发明了光学镊子这种东西。镊子嘛，大家都知道是夹东西的工具，光学镊子可就厉害，它是用激光束来夹起粒子、原子、分子，还能夹起病毒、细菌和其他细胞，并且可以让它们在接受检查和处理的时候不被损坏。可以说，光学镊子的发明为观察和控制生命的机器创造了全新的机会。另外两位获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为人类创造出最短最强的激光脉冲打下了基础。他们的科研成果有非常多的工业和医疗方面的应用，比如说大家身边有人做过的激光近视手术就是来自这些科研成果的应用。而来自加拿大的物理学家唐纳斯特里克兰更是诺贝尔物理学奖有史以来的第三位女性获奖者。前两位，一位您肯定听说过，是居里夫人，另一位是德裔美国女物理学家玛利亚·格佩特·梅耶，恐怕就没几个人知道她了。据说今年的这位唐纳斯特里克兰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在获得诺奖之后，有不少人就去问他，你的科研成果都这么牛了，怎么还是副教授不是教授呢？人家淡定地来了一句，因为我从来没去申请过教授。看来搞科研真的不在于职称的高低呀。咱们继续说接下来的奖，10月3号揭晓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也是三位，分别是美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阿诺德，他获得了一半的奖金，还有美国科学家乔治·史密斯和英国科学家格雷戈里·温特，他们两位分享了另外一半的奖金。弗朗西斯·阿诺德是诺贝尔化学奖历史上的第五位女性得主，她研究的东西是今天目前为止听上去最简单的，就是酶，也就是化学反应的催化剂蛋白质。不过酶虽然就一个字听着很简单，但阿诺德的研究却一点都不简单。他研究的酶可以用于更加环保的制造化学产品，还能够生产可再生燃料，让交通运输变得更加绿色环保。而另外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方向是噬菌体展示技术和抗体研究，主要是应用于医学领域的，听上去就比较复杂，今天咱们就不多介绍。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科学节目，刚才关于诺贝尔的三个科学类奖真的诺贝尔奖一样，但实际上却只是经济学家为了提高自己的名声而采取的公关策略，甚至是一些获得过这个奖项的获奖者本人也对这个奖项有点意见。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就说过，如果当初有人问他要不要设立这个经济学奖，他一定会反对的。不过无论如何，诺贝尔经济学奖仍然存在，获奖的经济学家做出的贡献也是实打实的放在那儿，等待着世界的检验了。《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到目前为止呢，咱们已经把2018年度颁发的五个诺贝尔奖项一一介绍了一遍。很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听上去都是那么高大上，感觉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实际上 这个一年一度的全球科学盛宴离我们的生活并不是遥不可及。曾经有位诺奖得主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摘取诺贝尔奖的任何科学发现都不应束之高阁，而应该普惠大众。说的没错，很多我们身边最常见的物品其实都是来自于诺贝尔获奖者的发明。那他们都藏在哪儿呢？咱们举个例子，咱们北京的城市夜景是很美的，夜晚华灯初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照亮了城市。那您知道这霓虹灯是怎么来的吗？1898年6月的一个夜晚，一位英国的化学家拉姆塞正和助手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目的是检查一种稀有气体是不是导电。他把一种稀有气体注射到了真空玻璃管里，突然一个意外的现象发生了，注入真空管的稀有气体不但开始导电，而且还发出了极其美丽的红光。这种神奇的红光让拉姆塞和他的助手惊喜不已，他们打开了霓虹世界的大门。1904年，拉姆塞就因为发现了六种惰性气体，并且确定了它们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从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再来举个例子，时时刻刻都在用的手机、电脑也都离不开诺贝尔获奖者的发明。1909年，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德国科学家布劳恩因为发明了无线电报技术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56年，美国科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因为研究半导体、发明晶体管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正是在他们的发明基础之上，从最初的无线电技术到划时代的晶体管，再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一系列新发明应运而生，网络时代也便由此诞生。再说一个更亲民的，杀菌治脚气请用某某膏，咱们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广告，对吧？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B1 的时候，就可引起多种神经炎症，其中就有脚气病菌。18、19世纪的时候，脚气病曾经在东南亚一带泛滥，当时每年甚至有几十万人死于脚气病。1929年，荷兰科学家艾克曼发现了防治脚气病的维生素 B1。英国科学家霍普金斯发现了促进生命生长的维生素，他们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解决了许多患者的燃眉之急。除了这些之外，人类基因组计划、克隆技术等等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重要技术突破，同样在默默地影响着我们。一句话，科学改变生活，诺奖并不遥远。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刚才说到诺贝尔奖和人类生活的联系是方方面面的，不过这100多年的研究成果要想每一个都说清楚，恐怕一年也说不完。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咱们就换个思路来说点更加轻松的诺奖趣闻。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叫詹姆斯·杜威·沃森，他和克里克一起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解构，被誉为是 DNA 之父。然而这位沃森却是一位科学种族主义者，他在2007年的巡回演讲中发表了这么一个言论，说黑人天生就不如白人聪明。这个说法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随后一些他原本任职的公司就把他给解雇了，学术讲座也不邀请他去了，沃森很快就没了经济来源，也逐渐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中。那怎么办呢？沃森居然想到了这么一招，拍卖他的诺贝尔奖章。2014年12月，沃森的奖章以475万美元的价格拍卖给了俄罗斯的一位亿万富翁。 这也是历史上还在世的诺奖得主第一次拍卖他们的奖章。不过这位俄罗斯富翁倒是很有风格，不久之后他就把这块奖章又还给了沃森，非但不要求他退钱，还请他把这笔钱继续用在科研事业上。每年十月一到诺贝尔奖的颁奖季，不少朋友还关心另一个话题，就是诺贝尔奖的得主能拿多少奖金啊？他们会怎么去花这笔钱？诺贝尔奖的奖金是以瑞典的货币瑞典克朗来颁发的，每年的奖金金额要视诺贝尔基金的投资收益而定。诺奖在1901年第一次颁发的时候，每个奖项的奖金是15万瑞典克朗，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瑞典教授20年的工资。后来诺奖的奖金数额不断提高，到2000年涨到了9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4万元人民币。那这笔钱该怎么花呢？诺贝尔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透露说，这当然是没有明显的套路可循的，不过房地产倒是一个普遍的选择，至少那些愿意透露奖金花法的诺奖得主都是这么用的。而对于文学奖来说，很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希望用奖金来换取一段时间的写作自由，这笔奖金可以维持几年的生活，让他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至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没有颁发，咱们就把这个话题啊留到明天再聊。节目最后呢，送出一首陈洁仪的歌曲，名字就叫《诺贝尔》。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默默无闻的岁月，如常的早起，然后晚睡，谁有心能避免寂寞在夜里大肆侵略？某些愿望在等实现，那些人路过在有生之年，我平凡不过的侧脸，竟是你的新发现。渴望被你承认，留下的不是灰尘，把过去的坚持我出下甘微笑，诺贝尔能解释缘分的重要，类似感觉还不真实。渴望被你选择，当观众选你的人，那些简单的事都无比美好，诺贝尔能解释遇见的必要，就肯定也来得太迟。我在等候